名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他们要求当局交代刘泽基的言论有没有违反任何守则，如果有会不会受到任何惩处。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伸出长臂窃取智慧财产权的时候表示，中方一向坚决反对，亦都不感兴趣，更加不会窃取。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长臂管辖是美国依据国内法对外国实体和个人肆意打压的单边制裁工具和霸凌行径，濫用長臂管轄應該是美方的知識產權。華春瑩引述美中貿委會早前的報告說，97%的受訪美國企業表示在中國市場盈利，74%就的中國美國商會成員企業計劃進一步擴大在華投資，超過95%的企業就表示沒有被要求向中國轉讓技術。反問蓬佩奧關於美國企業難以在華有盈利的結論從何而來。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天色大致良好，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有一兩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786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75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升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置地33.3跌咗2.85，腾讯控股327.6升咗2.8，美团点评90.55跌咗6.2，建设银行6.3系升咗3仙，友邦保险75.25系升咗5仙，中国平安94.4升咗2毫，盈富基金27.7升咗1毫。吉利汽车14.28升咗6.4，小米集团8.85跌咗1.3，瑞星科技48.7系升咗2.6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4，英镑10.152，瑞士法郎7.934，澳元5.383，加元5.998，新西兰元5.031，欧元8.74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91。港金现价报1393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9美元，卖出14.15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接近新楼街。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不过车龙咧仲系接近新楼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大致正常。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油尖旺区多组交通灯仲未能够正常运作，多处都是挤塞的。揸车朋友和行人经过时候，请你加倍小心，注意安全。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口。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里，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都是比较多车一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最后啦，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2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一阵间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消费信心指数它有一个含义入边，令到你有少少预示到咧，就系将来究竟经济系转强啊，定走弱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认知。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修例风波已经持续了超过4个月的了。近期就见到是过去个星期日就有九龙区的大游行。而昨晚也有些市民就在元朗那里聚集，就是纪念721袭击事件3个月的。结果就是有些警方就是用多枚的催泪弹去驱散人群和带走多名的人士。睇翻近期嘅一啲运动嘅情况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嘅现象啊。咁除咗有示威者咧，就系用一啲嘅武力行为，包括咧就系投掷一啲嘅燃烧弹，同埋系破坏港铁嘅设施之外咧，仲有一个趋势咧，就系有啲示威者咧会破坏一啲路面嘅交通灯，亦都有啲嘅示威者咧会进入一啲嘅商店啊，通常都系一啲嘅中资或者系曾经发表撑警言论嘅商店入边啦。破坏之余咧，近期就更加有啲嘅示威者系喺入边纵火，咁见到咧就系亦都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啦，包括喺过去嘅周日里面咧，就出现过有啲嘅示威者咧就系阻截一啲嘅救护车啊，甚至咧系有一啲嘅怀疑爆炸品出现。大家对于而家运动嘅走向有啲咩嘅睇法咧？对于呢啲嘅行为，示威者嘅行为，大家有咩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睇翻過去嗰個星期日啦，咁其實嗰個嘅遊行咧係冇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嘅，咁但係仍然都有大量嘅市民咧，就係喺九龍區嗰度上街遊行，咁繼續去爭取五大訴求啦，以及係提出重組警隊等等啦。咁遊行人士係佔據咗彌敦道以至係九龍各區嘅，咁但係咧就亦都係再次有啲嘅暴力行為出現啦，包括頭先講到啦，有啲黑衫嘅示威者咧去到破壞同埋喺港鐵站出面咧。 去到縱火啦，亦都有啲嘅示威者咧就係投擲燃燒彈啦。咁根據警方嘅數字所講咧，示威者喺嗰日咧就投擲咗超過100枚嘅燃燒彈，咁有11個嘅港鐵車站嘅出入口咧遭到縱火噶。咁而與此同時咧，亦都有啲嘅交通燈咧就係被毀壞啦。咁係根據咧運輸署嘅數字咧，咁其實喺星期日啊，單日咧已經有超過100組嘅交通燈咧係受到破壞噶啦。咁而咧，我哋都係今日啦，再去問一問運輸署，究竟今日嗰個嘅復修情況係點樣啦？咁咧仍然都係有一啲嘅交通燈咧係未能夠咧係復修到噶。咁呢個情況咧就係都見到咧係一啲嘅新聞報道都見到啦，好多嘅車咧係喺十字路口嗰度咧係唔知道點樣去讓路啊，定係點樣？亦都出現一啲嘅人車爭路嘅情況。咁過去咧就係喺尋日嘅時間咧，咁無論喺尋日嘅凌晨以至下晝咧，喺太子同埋九龍城咧都出現過兩宗嘅交通意外。咁其中咧喺太子嗰度咧就係有一架嘅巴士咧就被另一架嘅巴士咧係攔腰撞啊，咁就喺凌晨嘅時間喺太子嗰邊發生。咁至於咧喺九龍城方面咧，亦都喺尋日下晝嘅時間。有咧系车辆咧系怀疑系撞到途人，咁亦都系咧见到附近嗰啲交通灯咧系有受损噶，咁未知道咧两件事件啊，即系究竟交通灯嘅受损同埋呢啲嘅交通意外发生有冇关系啦？咁但系见到咧就好多嘅十字路口嘅惊险嘅情况啦，咁所以各位咧如果唔知道呢两日咧就系有冇驾驶人士系揸开去弥敦道啦，或者系九龙各区啦，头先讲嘅太子啊、深水埗啊、九龙城等等嘅地区啦，有冇见到话一啲嘅交通灯嘅毁坏对于路面嘅交通情况有啲乜嘢影响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至于行人的话咧，如果你行过弥敦道啊或者其他嘅地区，会唔会话真系出现人车争路啊，好危险嘅情况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另外咧就系啲商店嘅问题啦，因为咧都过去一段时间咧个运动都出现咗好多嘅示威者咧，对于一啲嘅商铺啦、中资嘅商铺啦，去到破坏啦，兼且咧就系见到星期日咧有一啲嘅人士咧就走入去一啲嘅中资铺头入边咧系纵火噶，咁包括咧就位于创兴广场嘅小米手机旗舰店啦，星期日咧就俾一啲嘅示威者就入去纵火，咁见到咧个浓烟咧一度系升到四五层楼咁高噶，咁一啲嘅店门嘅卷闸咧，亦都系烧至变形啦，有啲烧焦嘅味道啦。咁另外呢一啲嘅，亦都系怀疑系同一啲嘅中资啊，或者系同一啲近期嘅事件有关嘅铺头啦，包括系北京同仁堂啊、优品360啊等等咧，咁都见到咧佢哋嘅店门啊、玻璃啊都被打烂吓。咁呢啲嘅情况，咁唔知各位咧系市民需要。平時有幫襯過呢啲嘅商鋪嘅話咧，會唔會話都受到影響，或者係大家點樣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咁另外咧，亦都有個現象就係咧，呢啲嘅破壞之後咧，根據咧就係警方所講咧，其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就係喺呢啲嘅破壞行動中咧。系趁機咧，系喺個店鋪入面搶嘢。咁警方嗰個講法就係話咧，有啲人咧係趁火打劫啦，乘機咧就入去搶掠啦。咁據了解咧，有啲報道話咧，係由今個月1號至到而家咧，最少有10宗啊，就涉及一啲反修例示威嘅劫案。當中咧6宗咧涉及一啲嘅中資嘅電信產品公司偷咗，俾人偷咗手提電話同埋其他嘅產品，總損失嘅金額咧係近300萬嘅。咁都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咁另外亦都有啲嘅人士咧係見到有啲嘅救護車係被阻截。咁事完咧就亦都有啲嘅網上嘅流傳咧就講到話有啲嘅救護車咧係有警員咧係登上呢啲嘅救護車。咁所以咧喺星期日嘅事件入面咧，亦都見到有啲嘅示威者咧係阻截一啲嘅救護車咧去到查下究竟有冇咧警員喺上面。咁引起一啲嘅會唔會係引起一啲嘅緊急服務嘅阻礙咧？咁另外咧，都系见到咧，系有啲个怀疑爆炸品出现啦。各位听完咁多嘅一啲情况啦，大家又点样睇咧？发展到呢个阶段啦，吓，究竟我哋点样睇咧？呢啲示威者嘅行为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22号朝早9:30， 唔好将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尤其是唔好將一啲政治嘅考量咧，係凌駕 法治同埋公義呢條係十分重要嘅。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聽日出獄，處理行政長官張建中話：如果台灣唔接受通緝犯自首，係匪夷所思。 全世界一般嘅做法都係咧有通緝令咧，都希望咧通緝犯能夠早日緝拿歸案，懲之於法。既然係咁樣話，一個自首嘅自愿回翻去台灣嘅人咧，有關方面應該係要即時係收翻嘅，呢個係一個常理嘅做法。 十点，申诉专员公署建议政府应该探讨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的可行性，以及为幼稚园提供处理程序。申诉专员赵慧贤 唔表示咧，呢一个咧一定会系直接可以揭发到系有个虐儿嘅个案，但系咧系可以睇到会唔会有啲征兆咧，需唔需要再深入都去睇咧？咁样虐儿嘅个案咧，往往咧就系牵涉一啲咧系幼童。咁佢哋自己咧，亦都冇呢一個能力咧，或者係有個膽量去講出嚟。 下晝四點，政府公布新一輪支援企業措施，包括向運輸業提供燃料補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燃料咧係運輸業嘅主要經營成本，我哋咧準備為運輸業提供六個月嘅燃料補貼，惠及61,000名的士同埋紅巴嘅小巴司機、180間公共交通服務嘅營辦商，以及130,000名商用車嘅車主，涉及嘅開支咧大概係13.65億元。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20，我们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就请来消防处的副消防总长郑瑞安。郑瑞安你好。 系、hey, 你好，主持你好。 系咁，根据你哋寻日记者会咧，都发现有啲嘅喺星期日嘅事件里面咧，就有啲人咧就系阻截咧系救护车啊。咁请你讲下个情况系点？有几多架嘅救护车，同埋咧有冇影响到一啲嘅紧急服务？ 哦，其实咧星期日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哋收到一宗二级嘅火警嘅。咁咧就我哋调派车辆嘅其中咧就有一部就流动指挥车。咁就由尖沙咀消防局嗰边出发嘅，咁去到广东道一带嘅时候咧，咁有啲示威人士咧就阻住我哋啦，同埋咧就要截查我哋嘅车辆咁样，咁经过咗一轮嘅扰攘啦，咁结果大概阻咗我哋10分钟，咁先至放行俾我哋继续去火警嘅现场做我哋嘅工作，个情况初步系咁样嘅。 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咧，就系一啲嘅消防处嘅人员嘅处理系点样咧？究竟系同啲示威者沟通，还是系点样？结果系点样？结果咧，嗰个事件。 我哋咧就啲同事咧就好冷静咁啦，就同佢哋讲解我哋嘅工作啦，讲解我哋要前往嘅地方啦，咁样。但系当时咧，嗰啲示威人士咧个情绪都系比较高涨嘅，咁啊就即系要堅持就要檢查我哋嘅車輛啦，咁話會有警方嘅人士喺入面咁樣，咁就最後咧，佢哋其實都有睇到嘅。我哋啲同事咧喺現場咧都有將相關嘅門咧就開俾佢哋睇咁樣嘅。睇個當然係冇啦嚇，咁跟住佢哋就即係阻咗我哋十分鐘之後就俾我哋通行繼續做我哋嘅工作咁樣。 嗯，咁有冇話真係影響到你哋嘅服務咧？ 有噶，其實咧就嗰度十分鐘咧，其實喺市區嘅行車距離咧，喺我哋平常咧，其實就已經一早係到達咗現場噶啦。嗰十分鐘係對我哋嘅服務係有好大嘅影響嘅。 可唔可以講下就係、是、今次人員嘅選擇，就係俾一啲嘅示威者去到上車去檢查有冇呢個警員嘅情況啦。咁但係下次啦，再遇上類似嘅情況，其實消防處有乜個指引俾人員，就係究竟點樣處理咧？係咪再俾示威者去睇咧？ 其實我哋之前咧一路都冇呢方面嘅特別指引嘅，點解咧？因為咧一路咧我哋市民咧就對我哋嘅工作都係有認同同埋支持嘅。咁啊，唔單止話唔會阻截我哋嘅車輛啦，包括消防同埋救護車輛啦，仲有時咧仲會讓路俾我哋，等我哋快速通過某啲路段嘅。今次咧就係第一次發生啲咁嘅情況啦，所以我哋之前咧就冇特別嘅指引嘅。咁啊就如果將來再發生啲咁嘅情況呢，我哋都要會指示啲同事啦，要按實際情況處理啦。第一就喺現場嘅溝通嘅工作係相當之重要啦，要向嗰啲人士呢就解釋即係我哋嘅工作係點啦，去邊度會做啲乜嘢啦，接到咩召喚啦咁樣。咁啊，希望佢哋明白之後又盡快俾我哋通行啦咁樣。如果係再有其他情況發生呢，咁我哋呢就要會要求我啲同事呢通知我哋嘅指揮室啦，調派中心啦，睇下我哋嘅上峰點樣可以支援我哋啲前線同事。 有冇可能會要求警方協助？ 當然我哋唔排除呢個可能啦，因為呢我哋喺前線工作呢其實同警務人員嘅合作都相當緊密嘅。就算有時我哋遇到交通好擠塞嘅情況呢，我哋都會要求警務人員幫我哋消防車或者救護車開路嘅。咁我哋當然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 睇翻咧，其實你都頭先講到啦，咁喺運動嘅初期咧，好多嘅示威者都係會願意咧讓開路俾消防車、救護車去到執行你哋嘅工作服務啦。咁但係見到而家出現咗有示威者去到截查你哋嘅車輛啦，你覺得係咩造成呢個嘅現象呢？ 最主要呢係我哋都留意到呢，近期係有人喺啲社交媒體呢度發放啲不實嘅言論啦，咁話我哋消防處嘅車輛啦，包括消防車、救護車就會運載一啲警務人員啦去做掩護、驅散甚至係拘捕嘅行動啦，咁喺網上呢就熱傳呢啲咁嘅不實嘅言論，咁令到呢嗰啲示威者啦或者一啲在場嘅人士呢就對我哋嘅工作呢係有懷疑，咁導致而家咁嘅情況發生嘅。 咁但係即係網上都有流傳一啲警員登上救護車嘅相，可唔可以講下呢啲係咩情況？ 其實警員登上救護車呢好多情況之下都會發生嘅咁樣。譬如我簡單講下，第一種情況就係、是警務人員都同其他人員一樣啫，有機會受傷或者不適嘅。咁喺啲情況之下，我哋如果佢要我哋向我哋求助啦，咁我哋就會搵救護車啦，去接載佢哋去醫院啦。咁除咗傷病嘅警務人員之外呢，可能仲有一啲警務人員會陪同佢哋嘅。咁正如好似其他嘅個案一樣，有家人啊或者有同事嘅陪同咁樣。所以呢個係比較常見嘅第一種情況啦。咁第二種情況呢就係嗰啲受傷嘅情況呢係涉及一啲刑事嘅調查成分嘅。例如一啲交通意外啦，或者一啲襲擊嘅案件啦。咁啲警員呢就會上車就查詢下嗰啲襲擊人士點樣受傷啦，做一啲簡單即係初步嘅調查啦，或者會調查下需唔需要陪同嗰啲人士送院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呢，警務人員又會上車啊、落救護車啊咁樣嘅。咁第三種情況呢就係、本身嗰啲受傷人士呢係需要協助警方調查，或者係被警方拘捕嘅對象都唔定嘅。喺呢啲情況之下呢，警務人員就一定會登上我哋嘅救護車啦。咁佢哋會攞到初步資料之後呢，就會決定需唔需要同嗰個咁嘅佢哋嘅調查對象或者拘捕人士呢一齊去醫院啦咁樣。仲有一啲情況嘅，譬如我哋救護車上面嘅人員嘅傷者啦，係一啲精神病人啦，或者係醉酒人士，佢哋極力掙扎，而我哋啲救護人員處理唔到啲情況嘅時候呢，我哋都會要求呢警方呢上救護車協助我哋嘅咁樣。所以呢呢啲都係我哋同警方喺前線呢一貫嘅合作方法嚟嘅，亦都唔係一啲咩特別嘅安排。所以呢有市民見到警務人員上落救護車，其實 是日常是会发生的事来的。 嗯，另一个的指控就说是有些的消防处的救护车或者消防车呢是为警察开路，让警察呢是可以进入到示威区执法，你怎么回应呢？ 其实就唔会有啲咁嘅安排啦吓。我哋消防处嘅即係训练啦，我哋嘅行动部署，我哋嘅装备呢，其实都系针对即係灭火啦、救援啦同埋紧急救护服务而做嘅。我哋呢亦都冇驱散人群啦或者拘捕示威者各方面嘅训练嘅。咁坦白讲啦，就警方就有曬呢方面嘅部署啦，咁佢哋亦都唔需要我哋咁樣配合佢哋。 好，嗱，最尾一分鐘啦，講下咧，近期啲示威者咧係縱火，甚至咧喺室內縱火啊！你見到個危險程度去到邊度咧？ 個危險程度係我哋係相當之擔憂嘅，因為咧，如果佢縱火咧，就火勢咧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啦，咁咧就會影響相當之大，尤其是咧呢排咧就好多暴徒啦，都會喺一啲所謂嘅目標商鋪咧就縱火嘅，用燃燒彈啦或者其他方法。不過香港嘅樓宇嘅特性咧，就係好多樓宇咧下面係商鋪。咁上面咧係民居嚟嘅，如果係咁嘅情況的話咧，嗰火勢一蔓延上民居咧，傷亡咧將會好嚴重嘅。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最擔心嘅情況。 嗯，好，唔該曬鄭瑞安啊，鄭瑞安咧就係消防處嘅副消防總長，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查阅结合姓名以及系住址嘅选民资料。法院判协会上诉得席，禁止公众查阅相关资料，但系容许区议会选举候选人查阅。判詞指出，目前已經有人在網上披露大量警員資料，並以粗言餵語攻擊以及是侮辱，甚至是威脅警員人生以及是生命安全，亦都有人將矛頭指向警員的子女，指本港作為法治之區以及是文明之地，不應該亦都是不能夠容忍惡意起底。目前的社會狀況下，香港有人以此為武器，對特定群組造成傷害，危害整體社會，對部分群體造成寒蟬效應，影響他們的表達自由。如果不能夠停止，恐懼以及是仇恨會繼續滋長，令到社會分化。如果公開選民登記冊給所有公眾，同時當局亦都難以監管網上發布他人資料的行為，濫用個人資料以及是警員被起底的風險會大大增加，而起底之後對相關人士可能造成嚴重傷害，所以法庭認為要透過預防措施暫時禁制公眾查閱資料。政府公布新一輪支援企業的措施，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的士及紅色小巴司機近月收入大受衝擊，當局建議司機為車輛入石油氣的時候，每公升可以獲1元的寬免，政府會再與石油氣供應商商討安排，亦都需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預料大約有61000個司機受惠。至於公共交通營辦商，包括是綠色小巴、專營巴士以及是電車，陳帆表示，司機經實報實銷燃料費或者是電費之後，當局會津貼1/3的費用。而非專營巴士、商營車輛以及是商務船，當局會提供一次過5000元津貼。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有關辨識及通報懷疑虐兒個案機制，發現當局現時並沒有設立任何機制或者是行政措施，以規定與兒童有直接接觸的專業人士，包括社工、老師等，如果懷疑或者是知悉虐兒事件之後，必須向社署、警方等舉報，而現行法例亦都沒有規定強行舉報。 公署亦都發現教育局向幼稚園發出的行政手冊並沒有指示幼稚園應該怎樣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申訴專員建議政府應該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可行性，教育局亦都應該在行政手冊加入怎樣識別虐兒個案資料以及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程序。申訴專員亦都建議教育局應該就中小學以及係幼稚園學生缺課的時間和原因進行統計和分析，以協助及早揭發虐兒事件，並且提供適切支援。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刘华表示，中国宪法等法律充分尊重并且是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政府不断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创新群众监督方式，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表达平台。刘华在联合国大会有关言论自由问题的互动对话时指出，去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近8亿3千万，网民每日产生的信息多达300亿条，全年出版各类图书95亿册，报纸期刊近12000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生量，亦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思想。他表示，国际社会要尊重公民自由表达思想和意愿的权利，亦都要依法构建良好法治秩序，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建立通行的网络治理规则，开展对话和合作，让言论自由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咁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都开始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有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医生医生，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我想问你咧。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个月有不同健康议题，欢迎听众联络我哋，留低你嘅问题。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会请嚟唔同嘅专科医生为大家解答问题。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喺马路上，自己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喺恶劣嘅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同埋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2秒距离先稳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讲到咧就系星期日啊，过去嗰个星期日嘅九龙大游行之中咧，有一啲嘅示威者咧就系破坏咗一啲嘅港铁设施啦，破坏交通灯设施啦，亦都系破坏咗一啲嘅中资嘅商店，并且系纵火啦，亦都头先亦都讲到咧系有阻截过啲嘅救护车噶。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刚才讲到话破坏交通灯嘅情况咧，其实我哋头先亦都系有向运输署喺度查询啦，运输署嘅资料就系话咧，系截至今日嘅中午啊，咁啊，仲有咧系12组嘅交通灯咧系尚未恢复噶。大家点睇咧？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请讲。 我觉得佢哋即系纵火或者系破坏地铁咧，真系影响全香港市民好大咯。即系你知火灾系无情噶，同埋啲救火员咧，佢哋真系用條命去救人嘅，即係佢咁樣去阻攔人哋嘅時候，萬一即係嗰場大火燒到上去下邊係鋪頭上面住好多人，咁死傷咁多人，佢哋於心何忍呢？同埋地鐵而家晚晚十點鐘就要翻啦，咁即係好影響全香港市民咯。即係希望佢哋唔好再打爛曬啲地鐵，又咪人哋人不斷去維修，一零件都冇咁樣。咁佢哋做出啲咁嘅事件係。即系点讲啊？达到啲咩目的咯？系损人不利己啊！即系要佢冷静啲啦。 你点样睇啲示威者会觉得系一个即系勇武抗争，即系需要用一啲适量嘅武力去到对政权或者对警方表达不满 咧？即系我觉得佢唔好以暴易暴咯，即系和你非又和你非嘅好，即系你觉得中资唔好嘅，你咪杯葛佢咯，唔好去用佢个嘅商店嘅嘢咯，或者唔好喺佢银行度取消佢 account 咯，即系你打烂佢。冇用噶喎、 okay, 人哋中資幾大機構啊，即係我覺得佢真係出發點係做錯咗咯，即係市民唔會支持佢哋嘅，如果再咁做法。 OK， 好多謝陳先生嘅電話，多謝你嚇。咁仲有馬先生喺度，馬生 係你好啊， 你好你好， 劉生係你係， 誒請講， 係係我咧就想駁斥翻咧較早前咧消防處個發言人所講嘅嘢嘅。我琴日咧就有去遊行嘅，咁咧就當然好多道路都係堵路咗，堵塞咗噶啦。咁我當其時咧大概4:30咧，我就喺呢、這個加士居喺呢個佐敦加士居度近方向紅磡就近伊利沙伯嗰度。咁我咧就親眼咧就睇到咧一架消防車響住一個警號，就佢個方向就係由紅磡就往去佐敦。方向嘅，即系我同佢大家相反方向嘅。咁当其时咧，我见到咧系有一啲嘅示威人士咧，就帮我开，即系帮我开路嘅。但系咧，我就见到一个消防车咧，佢当其时系接获一个紧急事，系咪接获紧急事件？我唔知。但系我见到后边咧有成4-5架嗰啲咁嘅警车，系24座位嘅嗰啲嘅。咁當嗰個警車咧一進入個佐敦道嗰度，即係通過個 block 嘅時候咧，一推入佐敦道嘅時候咧，我見咧所有好多嘅速龍咧就全部落曬車，就跟住咧衝去佐敦道嗰邊啦。咁我覺得當其時咧，嗰、那個消防如果嗰個消防車咧係理論上係應該係有計劃係掩護嗰啲速龍咧，就會去前往佐敦道嗰邊。就去拉人嘅。 你系讲紧星期日嘅事件系咪？ 系冇错，讲星期日嗰件事。 系，不过即系都我谂可能系马先生你见到嘅情况啦。不过头先消防处嘅人员讲嘅就系喺尖沙咀嘅一个阻截呢个救护车嘅情况吓。 系唔系？因为头先陆主持问佢啊嘛，即系你佢头先系讲。其中一件事件啦，第二另一個事件就係你頭先曾經問過佢，你問佢消防員會唔會掩護或者幫即係嗰啲警員或者開路咁之類，佢係答係唔會，佢係講一個整體，唔係講一個獨立嘅事即係你係有兩條問題，佢頭先講係尖沙咀件事件，但係你後面仲有再多個問題問佢哋會唔會掩護嗰啲警員上去嘅。我即系讲翻我而家我 即系你有咁样嘅质疑啦吓，多谢阿马先生嘅电话，跟住有朱先生喺度，朱先生 系 你好，请讲啊。 好，咁我系即系呢几日都有揸车经过弥敦道，好多区域我都睇到，咁系有好多交通灯系俾人破坏咗。但系你政府好似作为一个 同埋得即係警察咧，作為有你有交通部門噶嘛，你冇理由由得啲交通燈壞咗，你又冇人喺度指揮交通。咁其實啲好多駕駛者都好禮讓去做，都冇乜造成好大嘅擠塞影響。但係你政府警察部，你冇可能你淨係去做防暴，其餘民生嗰啲嘢你就樣樣都唔去做。咁好似一個。唔係好合理咯，我覺得。 朱生，我想了解多少少你駕駛路面所見到嘅情況，有冇話好擠塞或者即係險象環生嘅情況？ 係都會擠塞，但係整體上都即係大家駕駛者都會好禮讓，就唔會都話樽頸死曬唔喐咁樣咯。 嗯，咁有冇人車爭路咧？又會？ 都唔係好多，即係大家都會。即係都知道有咁嘅情況，但係你，我覺得警方方面你冇可能你明知道有咁嘅情況，你一個警察都唔會喺一條街度，即係話總之係交通燈有失靈咧。我以我觀察咁多日咧，冇一個交通警會喺度指揮交通去疏導。 明白，好多谢朱先生的电话，多谢你打电话上来。那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继续开放给大家呢，就是讲一下呢，就是过去星期日以至到呢，就是近期运动的走向的一些意见。那其实都见到呢，那个示威者的武力呢是见到有升级的。那但是大众啊，市民大众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反修例的市民啦，那究竟对于这些的运动示威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呢？会不会就是令到这个的暴力的情况继续的一个原因呢？因为看回早前呢，就是明报呢就委托中大的一个调查都有问到呢关于武力的问题的。那当问到啲受访者是不是同意示威者是使用过分的武力的时候呢，那有呢 41.4%嘅受訪市民咧，係覺得示威者咧係使用過分武力，就比之前咧係升咗兩個百分點。咁但係咧，認為警方使用過分武力嘅受訪者咧就更加多啦，就有69%。雖則咧就比之前嘅一個調查咧就係跌咗兩個百分點，咁但係咧仍然有69%嘅人咧認為警方使用過分嘅武力係多過咧認為示威者使用過分武力噶。咁至於咧就係亦都有條問題問到啲受訪者啦，咁就係咪同意當大型嘅和平示威都未能夠令到政府回應嘅時候，示威者有激烈嘅行動係可以理解咧？咁當中咧就有59.2%咧係同意噶，咁係過半數嘅一個情況，亦都比之前嘅調查咧係升咗3.5%，會唔會亦都係所謂一個？不割席的情况出现，会令到这些示威之中的暴力行为会持续下去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倾下呢你的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又是蕭叔叔講英式英文的時間了。今天呢再跟大家講一些英國人很常用的一些英文字。那這些字呢我們可能在香港或者在美國呢都會比較少聽到的。今天講這個字是 quit， Q-U-I-D， quit 四個英文字母的一個字 quit。 那個意思呢即是我們廣東話的蚊咁解，即系唔系飞嗰啲蚊，而系钱，即系俾1蚊、2蚊、3蚊咧。咁喺英国，譬如1磅、2磅咧，通常好多时候同朋友倾偈咧就 1 quid, 2 quid, 3 quid。OK， 咁就通常唔会加 s 嘅 quid。咁好似我哋广东话蚊咁咧，亦都系一个唔系好正式、唔系好 formal 嘅字。咁啊，但系吹水嘅时候咧，就会成日用咧，譬如 you owe me 10 quid 咁样。咁呢個字咧係去到英國係一定要認識嘅一個字嚟嘅 ，quit quit quit。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是下午的5:47，今天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62%，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讲的就是近期一些示威行动之中，有些示威者去到破坏了一些公共交通设施，包括是港铁和交通灯等等。刚才都听到一些听众就说对于生活是有些影响，但是其实这些公共交通设施对于香港一些的弱势社群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甚至他们是否能够安全放心地出行都是靠这些公共设施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提示或者是保障。究竟今次这么多的交通灯被破坏，港铁设施被破坏的时候，这些弱势社群包括是失明人士，是一些可能行动不便的人士，有什么的影响呢？我们电话旁边请来了香港失明人协进会的会长庄陈友。庄陈友你好。 是你好。 是。可不可以讲一下即近期这些港铁和是、交通灯被破坏，对于譬如你们视障人士的影响是什么呢？ 失明人士呢就独立出行的我们一定都鼓励的。咁有声交通灯啦，同埋地铁啊，或者其他嘅呢个辅助设施咧，都对佢哋好有帮助嘅。咁而呢啲设施咧，都我哋其实都用咗几十年嘅时间同埋努力咧，系争取建立翻嚟嘅。咁所以就我觉得如果系破坏咗嘅话咧，好多嘅朋友咧就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啦。 可唔可以仔细啲讲下咧？因为可能好多睇得见嘅听众咧，都未必想象到咧，你哋视障朋友嘅一啲需要啊。咁会唔会话，譬如喺路面行吓、交通灯或者一啲公共交通设施，对于你哋嘅帮助系乜嘢咧？ 主要其实系过马路嘅时候咧，我哋有声交通灯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知道几时红灯啦，咁可以安全过马路啦，咁样吓。 咁即系系红灯就会嗰个声就会慢啲、疏啲，系咪？ 会快啲啦，吓。 绿灯就会 慢啲啦，咁样系啦。咁呢啲声音其实大家就算唔系失明人士咧，其实都系有一个提示作用嘅。咁就但系对失明人士嚟讲咧，如果冇咗呢啲交通灯嘅声音咧，就可能要靠呢、這个。车行车的声音或者行人过路咁样嚟到一起帮手过马路啦。咁失明朋友咧都会尽量出嚟嘅，因为我哋惯咗出街噶啦，咁就唔会话因为咁样咧就完全唔出街嘅。咁有啲都要翻工要翻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继续想出去咧系搵朋友做佢哋嘅活动。咁所以就我哋都会尝试咧继续用我哋嘅能力啊，嚟到去独立出行嘅，系啦， 港 铁危险咗多咁解啦，吓危险咗好多啦。 港铁设施咧，港铁设施受到破坏咗，对你哋有咩影响？ 港铁咧就其实系失明人出行嘅一个主要嘅工具之一吓，咁即系仲有巴士都系嘅。咁港铁就因为尤其是即系我哋争取好耐，争咗2蚊嘅。费用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会使用嘅。其实唔系净系失明人嘅，我有时见好多朋友用轮椅咧去出入港铁都好方便嘅，因为啲服务人员咧亦都会帮手即系铺一啲嘅板啊，等佢哋可以上车落车。咁所以咧就港铁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就是、对我嚟讲系一个好稳定、好预计到嘅一个集体呢个交通系统啦。咁加埋咧就安埋咗幕门嘅，咁香港嘅港铁咧就系、是、特别安全嘅。咁如果系而家火车即系东铁嗰啲未做到啦，咁仲系努力争取紧嘅。咁所以就如果习惯咗用铁路嘅话咧，如果系用唔到嘅话咧，咁就即系变咗要改第啲路。咁对失明人嚟讲咧，就要重新學習一條新的路線，有些時候有些地方未必會有方便的巴士，亦都很難找小巴等等，所以就會有很大的困難的。 我知道呢昨日都有媒體就約了你去到九龍區那裡，那就看看你就是作為一位視障人士，那在九龍區交通燈被破壞的情況之下，一些出行的問題，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體驗？ 我体验就其实我 年轻嘅时候咧都系咁嘅，都系冇有新交通灯嘅。咁我哋嗰阵时咧听到冇车咧，我哋都有勇气咁样过马路嘅。咁而家咧就好耐未试过咁啦。咁所以琴日咧喺过弥敦道嘅时候咧，都会有啲犹豫啦。咁亦都系体会到咧，就系好多市民咧，其实都喺呢啲情况之下咧，都有好有互助嘅精神啊。咁有啲年青人见到我都会帮我手啊。咁亦都有人话俾我听咧，其实都有市民咧系自发咁样嚟指挥交通。咁其实咧就琴日嘅情况咧，唔系单止系冇咗有声交通灯，而系冇咗交通灯。咁所以咧就其实系危险过纯粹有交通灯而冇声嘅。如果有交通灯冇声咧，仲有一个咧系好清楚嘅。即系停车、洗车嘅声音可以俾我哋判断。咁如果连交通灯都冇埋嘅话咧，即系话咧嗰啲车行行，其实我哋都真系预计唔到嘅。 OK， 咁对于呢啲破坏交通设施嘅人士，你有啲咩同佢哋讲 咧？其实而家好难讲，因为我知道咧系有啲系破坏嘅。咁亦都有人同我講咧，有啲係政府或者當局係熄咗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唔知道有幾多係熄咗，有幾多係破壞，或者係有邊啲人破壞，為咗咩目的破壞咁。咁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我希望各方面咧都了解到咧，交通燈呢啲係基本嘅民生設施，對我哋嚟講咧唔係一個唔方便咁簡單嘅事情，亦都係一個咧安全嘅。设施嚟嘅，咁希望大家咧就系考虑一下，即系我哋希望争取嘅系一个平等关爱嘅社会吓，我哋希望咧喺呢个过程里边都能够表达到我哋关心第二啲人嘅需要。 你会唔会觉得示威者或者示威运动冇考虑到弱势社群嘅需要？ 我觉得因为而家个情况系一个冇大台嘅組織咧，咁所以好難一概而論咯。咁或者有啲冇考慮，或者有啲有考慮。咁其實只能夠係再三呼籲俾大家知道咧，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要咯。 好，唔該曬莊晨友，多謝你。 好，拜拜。 多謝莊晨友，就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嘅會長。我哋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有聽眾陳生喺度。陈生， 喂， 系你好， 系 请讲， 系你好，你好，我就想讲一讲咧，就关于呢两日揸车嘅经验啦。咁我琴日经过呢、這个弥敦道啦，咁的确系冇晒啲灯、交通灯。咁但系头先嗰位有位听众就打电话嚟话冇警员去维持秩序咧。咁我琴日见到咧，亦都喺呢、這个。柯仙道同埋呢个广东路交界嗰度咧，嗰度比较繁忙嘅，因为喺 Element 嗰边有车嚟啦，咁佢亦都系有交通，即系有警员咧喺度指挥交通，咁啊有啲佢就尽量放翻嗰边车多嗰啲车过嘅，咁我就见得到咁嘅情况啦。咁我今日喺弥敦道行车，咁今日喺尖沙咀方向去旺角咧，咁啊佐敦道嗰度咧就今日就见唔到有差人去，即系有警方去维持啦。咁但系问题上咧，我见到驾驶人士都好忍让，大家都好见到行人都会让嘅。咁我谂呢个系大家嘅功德啦。咁但系我另外一个有个睇法就系，点解依家咁多人咧冇去谴责呢啲？暴徒去咁样去破坏佢哋所谓何事，有咩目的？咁、 社会上都有好多意见嘅，即系对于呢啲破坏行为都有谴责嘅声音嘅，有嘅。 系，但系我觉得个谴责唔够咯。咁因为你成日话谴责嗰啲警察，咁其实警察佢哋如果暴徒唔出嚟去破坏社会，佢点样会出嚟去维持秩序咧？因为警察都系。要维持个公权，即系佢都有个责任。但系问题上，我就发觉个社会而家已经去到咧，大家都系好似容忍或者容忍，系甚至乎常态化，觉得唔系好大问题。其实呢个咁先系最大问题。即系我自己一个睇法就咁样啦。 好啊，多谢陈先生嘅电话，多谢你啊。咁跟住仲有钱先生啊，钱先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啊，陈总， 嗱，我就咁啊，想表达我今日咧就亲身经历，就去旺角嗰边去睇医生。我本身都系老人家嚟嘅， 系。 咁我原本去睇医生嗰度咧，应该系旺角地铁站嘅 B2 出口嘅。咁我去到旺角地铁站咧，就原来好多出口都封晒啦。咁我要由 C 出口上一下，即系行楼梯一层，经过一条好长嘅楼梯嘅隧道。先出到 D 出口，但系咧佢 D1、D2 都封晒，要 D3 出。我封咗咧，我出到去都因为老人家唔知方向，真系揾翻我要去嗰个医务所嗰度。咁就要睇到啦，我揾到地方咧，就发觉要行三个马路先要去到我要去的目的地。但系咧，嗰啲交通灯全部俾人破坏晒嘅。但系每组交通灯咧都有嗰啲维修工人喺度。不斷整噶啦嚇，咁但係咧啲車咧係完全唔讓噶，一路衝又衝。咁我等緊嘅時候，其實等好耐過唔到馬路。咁啱啱有一個失明人士，仲有隻導盲犬一齊嘅，係好狼狽啊！我發覺佢好狼狽啊！咁嗰個女士嚟噶，我話小姐你係咪等過馬路噶？係啊，我唔知點過，而家過得未？咁我話你唔好過住啦。咁好彩啱啱有一個清潔工人拖住一大車垃圾過馬路，咁我就叫埋一齊行啦，即係。跟埋嗰個垃圾推垃圾車喎，嗰啲車先肯停。但系我過咗第二段嗰時候，到第三段，因為我已經同嗰個失明人士唔同方向啦。咁我陪佢過埋第三段，我走翻轉頭過第四段。 OK， 即係個生活啊、出行都受到一啲嘅影響 啦。係啦，仲希望嗰啲朋友啦、示威朋友真係即係為下啲失明人士或者我啲老人家 想好多謝錢生嘅電話，聽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比较长，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油尖旺区多组交通灯都未能正常运作，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不同中国派对文化，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58，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6，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15。港金报13,930元，比上日收市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93美元，卖出1488.31美元。港汇指数106.3，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啊，新田公路方向屯门啦，近住博围对开中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挤塞啦，龙尾已经过咗加州花园少少啦，咁就系新田公路方向屯门近住博围咧，中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响到新田公路啦，去元朗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米堡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大路。宝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路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

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唔知听众之中有冇好多都系揸住一啲嘅商用车、搵食车嘅咧？ 或者屋企人系做呢个行业嘅朋友咧，都可以关注 打电话1872311啦，一齐倾下。咁亦都讲到话咧，会有180间嘅公共营办商啦，同埋130,000嘅商用车主系受惠嘅。咁涉及嘅开支咧系讲紧13亿6500万。至于咧系船方面啦，运输业嘅商用船只咧嘅检验费咧都系豁免嘅，咁預料咧有6300艘嘅商用船隻咧係受惠，涉及開支咧係1650万嘅。另一方面，頭先講到啦，除咗運輸業之外咧，仲有一啲嘅政府產業底下嘅租户啊，咁就話會將一啲政府產業嘅50%嘅租金減免範圍咧，就擴大去到地政總署短期租約、政府產業署同埋康文署嘅公眾停車場以及旗下嘅場地用戶等等，涉及開支咧大約係6亿元啦。咁至於咧就係旅遊業方面啦，旅遊業今次都喺近期嘅一啲社會事件裏面咧係受到重。错嘅，咁有冇一啲嘅期望啊？就系政府会推出一啲嘅措施去支援旅游业咧？咁有啲风咧就系今朝都喺度吹紧啊，咁就话会唔会咧就系一啲譬如话系外地旅客嚟香港住酒店啊，或者系呢个嘅香港人去到买机票啊，会唔会有啲嘅补助咧？咁今日嘅记者会里面咧就冇提及嘅吓，未有公布嘅，咁只系讲紧话咧，局长就会同旅发局同埋旅游业议会咧继续商讨，先至再去另行公布。阿陳家樂，咁講咗咁多啲措施啦，咁你自己都做過立法會議員啦，咁你不如都講下呢啲措施嚇，對於啲行業受惠嚟講有幾多咧？ 成口都好似糖咁係嘛，即係所謂派糖。咁啊，陳茂波就話呢一輪咧係第三輪啊，咁亦都冇話係咪最後一輪啦。即係睇翻個背景咧，佢今年年初嘅財政預算案都有提出一系列嘅啲叫做紓困嘅措施。咁呢個可以話係咁多年以嚟嘅財政預算案嘅既定動作嚟噶啦，因為貧富懸殊嘅問題，因為社會嘅生活開支好大啊，壓力好多，咁於是乎咧，由呢個扶貧去到援助中小企，去到支援中產，減輕中產嘅即係所謂包袱啊，特別係教育啊、供樓啊各方面，或者係樓宇按揭等等，都有好多呢啲優惠。咁所以第一輪咧，其實今年年初財政預算案已經有420億，係一個好大額嘅一個撥備，準備咗做呢一個啲嗰啲紓困措施。咁然後八月中咧，陳茂波咧又推出咗一系列嘅總計191億嘅紓困措施。咁呢個當然就開始回應翻嗰個社會氣氛，就係呢個反逃犯條例引發出嚟嘅一啲嘅風波啦。咁社會上面有不同嘅聲音咧，就覺得喂要幫幫手政府，咁所以就191億。咁今次咧係第三輪嘅啦， 冇錯。 咁所以話要睇咧，就唔係淨係睇呢一輪嘅，譬如話補助一啲嘅揸車嘅朋友去買汽油入油嘅時候平啲有冇幫助咧？咁商用車。咁就即係我屋企嗰個就冇啦，意思就係話係咪？咁然後咧就係、是可能係補貼一啲嘅喺政府租物業嘅嚟到去營商嘅，有啲租金上面嘅援助咁。 嗯，冇錯。 坦白講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嘅做法咧係必須要做，但係成效有幾多咧，真係冇人知。呢個第一點。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個過程當中點樣可以令到呢啲叫做潛在可以受惠嘅人，是得到呢啲嘅支援或者補助咧，呢個其實係好多問題嘅。大家可能言猶在耳，或仲記住咧嗰4000蚊咧，派咗好耐嘅，即係勉勉強叫派完啦，終於都係咪話接近派完啦。那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有好多操作細節，好多時你頭先問我立法會嘅時候，我哋就審議埋呢啲個過程。咁因為出嚟開個記者會好簡單，俾個大數大家。剛才我講了幾個三個大數三個階段，咁就幫緊大家噶啦，政府做緊嘢噶啦，咁亦都回應緊嗰個嘅即係經濟周期下行嗰個壓力，唔單止係香港，其實全世界香港其中一部分，咁即係嗰個經濟放緩底下，咁點樣令到某啲嘅叫做艱苦經營嘅不同嘅行業受雇嘅人士或者老闆可以一齊去渡過呢個難關咧？咁政府而家就係做呢一系列嘅措施咯。咁所以最後，你問我，我都要睇翻即係所謂相關業界係咪要呢啲嘅措施啦，或者呢啲措施對佢哋嚟講係咪真係我哋成日都話杯水車薪嘅一啲咁嘅即係都要做嘅動作。咁但係呢啲動作咧，其實政府如果一向都係篤信一個市場為主導嘅話咧， 咁就應該都係叫做暫時幫一幫嘅啫，就唔係諗住咧真係好大幅、好結構性咁樣去改革某一啲嘅即係市場或者價格嘅狀況或者結構嘅狀況啦。 嗯，嗱，大家聽緊聽緊節目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啊！聽緊節目嘅聽眾會唔會有啲都係揸緊啲商用車咧？包括你係揸的士啊、小巴啊、紅 van 啊，或者你係車主啊，或者你甚至係做車行嘅。啊，今次呢個嘅燃油嘅燃料嘅補貼會唔會受惠你呢？你又覺得夠唔夠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啦。頭先講到咧，另一個措施咧就係一啲嘅政府產業底下嘅租户啊，包括係政府底下嘅收費停車場啦，呢個嘅超級市場啦、商場啦，以及咧係康文署底下嘅一啲譬如話係餐飲同零售嘅設施，例如係小食亭啊、商店啊、文娛中心設施啊，呢啲咧都係呢。这个租紧呢个地政总署啦、产业署或者康文署嘅一啲嘅地方去到经营嘅，呢啲嗰啲嘅租金宽免嘅范围咧，今次咧就包埋呢啲地方噶啦，又唔知大家有冇帮衬开呢啲嘅铺头，或者甚至系经营紧呢啲嘅铺头受惠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啦。咁不如我哋都先请嚟一位业界同我哋一齐倾下，究竟对于今次嘅纾困措施点睇先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的士商会主席啊，黄宝强。黄宝强你好， 系黄先生你好， 系你 系点样睇今次嘅？ 系你好， 你好啊吓，点样睇今次嘅纾困措施咧？有呢个燃料补贴啊？ 有，我9月9日咧，我见到徐正司长咧，我都系正式要求佢。即是关关顾下我哋的士司机，徐正司长当时都话，即系豁免咗我哋车主个验车费啊，商业登记啊，同埋牌费年。咁我同司长讲咧，即系的士司机咧就可能系都好困难，就要求佢津贴阿的士价俾我哋的士司机。咁呢次咧，我好多谢司长咧，能够系听得到，同埋系即刻有行动。咁我哋的士司机咧系十分之感激啊，陈司长嘅真系好嘅。 想问一下，其实即系呢一轮啦，即系近月啦，受到香港嘅啲社会事件影响咧，其实你哋自己嘅生意系有几大嘅影响咧？ 我觉得咧，我哋嘅生意咧，大约系唔见咗1/3咁上下啦。 由几时开始比较啊？ 系4个月之前啦。咁佢。佢而家真係我哋啲行業咧，嗰啲尤其是大陸嗰啲遊客咧，真係少咗好多啦。咁而且咧，佢影響到零售啊、餐飲啊、酒店業咁啲。咁其他咧旅遊業嗰啲人，如果賺到錢咧，有時都會搭下的士啊、翻工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自從嗰啲遊客少咗之後咧。各个行业都是收入都差咗啦，咁有啲人又翻工唔足啦，咁变咗佢平时系搭的士嘅咧，都已经少咗啦，咁同埋成日都有呢啲阻路嘅措施咧，使到我哋嘅司机咧都唔敢开工啊，都开工都好勉强啊，成日提心吊胆啊，咁所以对我哋的士行业。是影响啲十分之大嘅收入都系减少咗嘅。 黄生，如果你话陈家乐，黄生，你如果话收入减少咗1/3啦，咁今次咧就你头先就话陈茂波司长咧。都好幫忙啦，咁樣就即係呢一個嘅入油費嗰度咧，就有啲措施啦，紓困措施。咁會幫到你哋幾大忙啊？因為收入少咗係收入嗰邊啦，咁而家就係幫手所謂成本嗰邊幫大家做啲嘅紓困措施。咁拉翻雲嚟講咧，即係你從業界嘅角度睇咧，其實係有幾大嘅幫助咧？ 嗱，我哋係個氣價嗰度咧，如果係減1蚊嗰度咧，就 係啦。 減輕咗1/3度啦，咁我哋司機咧係每一間係入氣係三十 零公升至四啊零公升，咁每一公升減咗一蚊咧，咁就減咗三啊零至四啊零蚊咁上下。咁對於我哋司機嚟講，已經係幾好啦。咁我都好感謝陳市長咧，即係聽到我哋嘅意見，亦都作出做個決定，幫助我哋嘅啲司機，即係。解決暫時的困難啦。 啊，咁既係暫時的困難，咁今次減一蚊，咁你會唔會諗住即係都可以繼續爭取咧？既然你賺得佢咁犀利啦，肯幫手啦， 不如我讓我都講一次咧，即係佢一個補貼嘅形式同埋金額係幾多先啦嚇。頭先未仔細講，因為咧講到話呢個燃料補貼咧，其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就話咧，今次嘅運輸燃料補貼咧就係石油氣驅動嘅商用車，每公升嘅石油氣價咧會減一蚊嘅，咁係由政府去到代資。咁而其他嘅車啦，譬如係綠色嘅專線小巴啦，專營巴士啦，同埋電車公司咧，就可以以實報實銷嘅方式獲得咧三分之一嘅燃料或者係電費補貼嘅。咁而非專營巴士、商用車同埋船咧，就可以咧一次過獲得5000蚊嘅津貼嘅。咁頭先講我哋傾緊嘅就係香港的士商會主席黃寶強啦嚇。大家如果聽緊節目嘅聽眾嚇，如果都有揸的士或者揸揾食車嘅朋友，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你哋嘅情況啦。嚇，黃寶強啊，即係可能你哋受惠嘅咧，就會係啲可能係石油氣車啦嚇，司機啦嚇。 咁咧，但係我哋陸路運輸大聯盟嗰度咧，有好多貨車啊、貨櫃車嘅司機咧，都係喺個群組度講咧，都係減輕咗我哋個困難嘅。咁咧，嗰啲輸輸緊措施咧，我係希望係繼續有啦。咁寫到我哋渡過咗呢、這個咁嚴寒個冬天啦。咁我覺得又係總係比冇好嘅。 我再想你幫我哋解條數啊，就係、是、每公升石油氣啦，例如石油氣的士咁啦嚇，石油氣的士每公升石油氣減一蚊嚇，其實真係有幾大作用咧。 咁每一個司機咧，每一間咧，大約係減輕咗嗰啲燃油費咧，大約係30到40蚊到啦。咁樣都係對於我哋都係有啲幫助啦。咁但系我哋嘅生意额咧就系、是、少咗三分一啦，咁大约系每一日少咗100-200蚊咁上下啦。 系系，咁而呢个问题，即系譬如话政府有对于燃料有补贴啦，车主方面会唔会真系有即系加租嘅空间，会食翻嗰啲嘅补贴啊？ 唔系啊，我哋减咗租啊，同埋礼拜六。禮拜我哋車主係減咗租嘅，而家唔可能加租啊！嗰啲司機都唔肯開工啊，係驚住係有危險啊，同埋嗰啲即係成日都驚住行到嗰啲早路嘅地方啊，驚住俾人打咁樣 咧。不過黃寶強又想真係請教你一個問題咧，都有啲好奇，因為近期嘅社會事件咧，咁都見到，譬如係港鐵啦。因應嗰個情況，就可能係提早去到收工，甚至咧就係有啲線路咧冇辦法服務啦。咁而嗰個情況之下咧，可能市民對於的士嘅需求都係會大咗嘅，或者10点之後冇地鐵啦咁樣。咁會唔會都係多啲人想 call 的士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有嘅，有嘅。我哋電台嗰度咧，有時嘅 call 的士咧係多咗噶，同埋10月1号嗰日咧，我哋 order 係多咗好多嘅，但係的士做唔係巴士啊嘛，佢做生意一轉咁做咧，咁即係對我哋司機嘅幫助係有，但係唔係幾大咯。 仲有好多，譬如即係嗰啲時間咧，即係可能公共交通比較唔暢順嘅時候咧，都見到可能有啲行家咧，咁就會因此加價，有冇咁嘅情況啊？ 我都有聽過下，有啲司機咧係咁樣做唔係幾好嘅，咁我哋喺個電台度，喺我哋的士中心嘅電台嗰落去咧，都叫你司機啊，即係本住本分啊，唔好做嗰啲濫收啊、拒載嘅問題咯。 呢啲燃料補貼嘅措施咧，黃生嗰啲細節傾好曬未㗎？ 啊！ 即系点样攞翻啲钱，或者点样悭翻啲钱，或者点样俾少啲钱，嗰啲细节同你哋交代晒未噶？ 唔系，我同 司長講嘅，我話咧呢樣咧，我哋入市咧，嗰、那個氣站減咗價，咁咧就由政府睇下嗰個石油氣站， 就同供應商去傾， 係賣出幾多公升，就由政府俾翻嗰個氣站。咁我覺得個行政費用啊，同埋各樣都好方便，又係直成係益咗開工嘅咧。的士司機，你話如果其他方法派錢咧，我覺得係唔實際啦。你話真係係幫助的士司機嘅咧，佢入戲嗰度你幫助佢，咁咧就政府個行政費用亦都係少咗咯。 好。好啊，多谢晒黄宝强啊！黄宝强就系香港的士商会嘅主席嚟噶。咁各位听紧嘅听众，如果有都系有揸搵食者嘅商用车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嗱，陈家乐都想问下你啦，你又觉得即系头先我都讲到啦，即系可能系每公升石油气减一蚊，咁可能一日减低落嚟咧，可能即系 卅几蚊啦， 系啦， 系啦，佢意思系咁， 够唔够咧？真系 听落就真系唔多嘅，30几蚊。即系当然嗰个总数，而家政府加埋晒所有关于运输业界嗰个嘅赞个资助咧，就话涉及开支13.65亿 啊，13亿几系啦， 13亿几啦。咁所以其实嗰笔数都唔系细数啦。咁但系当然对每一个司机嚟讲咧，正如好多我相信朋友都会觉得，喂，卅几蚊好少嘅啫，吓、真系杯水车薪嘅啫。 同埋想同你倾下个政治意味啊、因为头先都讲到咧，其实今次系第三轮推出嘅纾困措施啦。第一轮就系财政预算案年头嘅时候宣布420几亿，第二轮八月中已经即系开始咗修例风波啦，咁就有191亿， 冇错。 今次加埋。20亿，咁兼且咧就系大家可能最关注嘅，即系旅游业啊，或者系零售、餐饮啊等等， 未有细节嘅， 未有相应嘅措施推出，而系讲紧咧就系补贴运输业界。你又点样睇呢个情况？ 我觉得呢个都系政府同即系某啲界别当中嗰、那个，你好似话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嗰啲关系喺呢一度啦。咁即系某啲业界可以有直接吓，正如头先阿黄先生讲啊，陈司长对我哋真系好啦，咁样吓，即系又会同我哋倾偈，又会即刻有反应嘅咁样。咁我相信呢一个亦都有信息啦，即系政府似乎咧系想话俾个社会大众知道咧，我哋可以同你共度时间。咁但系咪真系净系得运输业界啊、旅游业界啊，仲有冇其他嘅界？或者一般香港人，如果佢唔系话问政府攞钱嘅，系想问政府攞善治，即系一个良好嘅施政，一个政策嘅环境，一个独立嘅调查，呢啲又攞唔攞到咧？如果攞唔到嘅时候，净系靠派糖30几蚊俾一间嘅司机，咁系咪真系可以帮到个社会叫舒一口气咧？我谂呢一个大家都系唔好太过天真啦。 咁但系即系讲到而家个经济真系出现咗好多嘅担忧啊嘛，即系因为包括施政报告都讲到话咧，今年上半年咧只系按年轻微增长0.5%，系2009年经济衰退以嚟咧最差嘅表现嚟嘅。咁而咧第三季咧其实已经步入咗技术性衰退啦。咁所以咧，睇嚟咧都系政府都不得不系推出啲措施去到支援翻经济。 系咁，但系呢个力度够唔够就个问题咯。我相信我会预计咧，呢个系第三轮啦。我谂嗰、那个即系将来嗰道门系大开嘅，可能有第四、第五、第六轮都唔定。因为呢个唔单止就系香港社会内部面对一个即系社会嘅咁大嘅冲突或者政治嘅争拗所引申出嚟嘅经济放缓嘅问题。事实上呢个系全球嘅经济放缓。陈茂波司长嘅星期日嘅网址都讲咗啦，佢喺即系呢个叫做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翻嚟，佢都话呢个全球嘅问题。 亦会扩大早前公布的政府辖下场所的租金宽免范围，今轮纾困措施涉及开支20亿元。网上流传截图显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在东京下午出席日皇德仁即位礼时，疑似低头用电话，有学者同時事評論員都質疑欠缺國際禮儀同埋有損香港嘅國際形象。特首辦回應查詢時表示，典禮場地容許嘉賓攜帶同埋使用手提電話。特首短暫查看手機嘅時候，儀式尚未開始，當時唔少嘉賓仍未入座，有嘉賓喺閱讀刊物同埋交談。特首辦表示，有人憑截圖批評行政長官可能是不了解情況，或者是穿鑿附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并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长沙环游乐场，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排到去长沙环游乐场。另外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围的意外就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加州花园。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在蒲江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多车，龙尾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后些少啦，近住启业村那段都有些龙尾的，龙尾就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到渔港湾那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那段慢车，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柯士甸道去七咸道方向近住吴松街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丽翔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合办一个青春事业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我知道10月29日和30日在理工大学举行嘛，有大约40间企业参加，啱晒有专上学历的年轻人，同场仲有工作假期计划的资料。 你怎知道的？ 上 www.jobs.gov.hk 就知道咯，或打21533985问一下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Jeff 你好吗？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表达，当自己生命进入晚期的时候，接受或者拒绝某一些特定的医疗程序。 香港家书，有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 让我们一起努力，令临终病人有尊严，度过人生最后的旅程。祝工作顺利。 TY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咁刚才咧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联同咧系运输及房屋局啦，同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咧，就推出咗第三轮嘅纾困措施啦。就对于一啲嘅商用车辆嘅燃料咧，系作出补贴啦。 系。 咁兼且咧都系对于政府产业底下嘅租户咧，嗰个嘅租金放宽宽面咧系扩大咗噶。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吓。不如我哋都听听听众有啲咩嘅睇法先啦。电话旁边有钟先生喺度，钟生系你好， 系钟生你好啊， 系请讲， 请讲啊。 你而家所谓嗰啲补贴咧，我就唔 buy 呢啲嘢嘅。 系， 点解啊？ 因为你嗱，你个政府实际搞掂咗香港目前嘅环境好过做埋啲俾啲小恩小惠分化啲市民啦、 啊。嗯 嗯，有啲咁嘅小恩小恩小惠咧，就可以掰嘅政府，我系唔掰呢样嘢。 嗯。阿钟生，你系做盛行噶，你会唔会都系潜在受惠者之一嚟嘅咧？ 我系的士司机。 哦， 系。哦，系咁啊，业界啦。咁头先你听到你个业界代表为你哋发声，话好开心、哦，即系司长又听佢讲，又话攞到30几蚊咯、哦，一次入气。 佢话减车租啊，有冇减过啊？我油钱都冇减过啊。 嗯。 即系如果租车嘅嚟讲咧，你觉得呢啲嘅措施系帮唔到大家嘅，系咪？即系真系揾食嘅司机吓。啊就不是车主、啊、就应该不是很帮到手的意思，是不是这 样？老实说句、啊嗯、你现在以后来说根本就完全没客的、 嗯、 如果你想帮市帮香港人，不要只是帮司机、啊、 嗯， 搞定了现在目前的环境、啊、我想还好过你现在多多声、啊、好过你搞这些无谓的多多声、啊、 嗯，你期望有什么的、措施呢？ 听 唔听 到我 讲 啊？ 系听到， 好清楚啊，钟生，你仲有啲咩措施啊？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小恩小惠唔够啦，咁你咪点样搞好佢咧？你觉得？ 嗱，我认为啦，你个政府老实讲咗听下民意，搞掂香港目前嘅环境，好做埋啲小动作，打埋啲小恩小惠， 好啊， 令到商业接。 好多谢钟先生嘅电话， 唔该晒钟生， 都听第二位听众啦，有李先生喺度。 系， 李先生你 好，请讲， 系请讲啊。 刚才啦，我就听过你两位主持咧都讲得好啱，真系咧就嗰、那个津贴咧就帮咧实在咧就帮我嗰个帮助系好少嘅啫。 嗯。 但如果佢哋真系话做呢行嚟讲咧，佢都好难话帮到我哋乜嘅，因为点解嗱？你话佢好似佢应该帮我呢几十蚊嚟讲咧，佢都做过调查嘅。 嗯。 因为一般嚟讲系啊，烧40蚊咗有到啦。如果勤力广告嚟计吓， 嗯。 所以佢系30-40蚊系啱嘅。 嗯。 咁但系咧就帮助当然不冇乜作用，但系即系我如果俾我嚟讲就好过冇。 嗯。 咁啊嗱，刚才你访问嗰个系我哋咩嗰个业界代表系咪？ 的士商会嘅主席黄宝强。 嗯。 系，佢啊真系我唔知佢真系。即系点解会讲呢句嘢？实际上我哋每一间车啊，每一个司机啊， 嗯， 起码少400蚊以上啊！即系如果以我嚟讲，即系少就500蚊嘅， 嗯， 即系每一间车啊，每日开工嗰间嚟嘅，即系唔讲日啦，因为日就日夜间啦，系咪？ 嗯， 我唔代表到，因为我揸夜间，我 即系你揸特间嗰啲会辛苦好多嘅。 我系嗰间车嚟嘅， 嗯， 每一个司机我行埋车嚟，最少400至500嘅。所以佢讲100-200，我唔知佢真系喺边度得翻嚟嘅呢啲资料，真系。 嗯，即系其实佢同陈茂波司长倾之前，又或者今日佢而家话好开心啦，即系得到资助之前，其实都冇乜点同大家即系吓司机大佬倾过下嘅啫。吓， 完全冇啦， 完全冇。但系佢就代表咗大家收咗货噶啦吓，多谢晒咁样。即系会唔会有下一阶段咧？大家可能都要发下声先得噶噃。啊，即系当然要整个社会嘅情况吓， 就真系。可以讲咧，嗱、我觉得政府咧就好难做，亦都好难帮。嗱、好似我依只嚟讲咧，佢最好话啊，每一个司机好啦，嗱、即系佢嘅心目中啊，即系以我哋嚟讲啊，起码津贴2000至3000啦。即系但系佢好难做嘅，我都知道好难做。嗱、有啲勤力嘅，你唔通佢俾佢又3000蚊咩？系嘛？佢懒嘅，一个月开工足都好啦，但系佢系做几个钟嘅，所以我哋呢行系好难控制得到嘅，好难知佢呢个司机系点帮嘅，所以政府都系好难入手嘅，我都知嘅，我呢行嚟讲 系难嘅，不过又唔系冇先例嘅，世界各地一啲叫做一啲基本嘅收入嘅补贴吓，或者。跟翻大家个需要再睇睇，咁即系视乎政府有几新思维啦。即系林郑最中意讲新思维啊嘛，咁呢啲系咪新思维去发挥佢嘅能量嘅时候咯？ 不过的士大佬嚟讲，有咩的士大佬嚟讲有咩途径可以即系帮到佢哋啊？ 系咯，会唔会直接你不如唔好经过呢个商会主席讲啦，可能你直接就揾陈茂波算账把啦，即系点样可以帮到啲真系有需要帮助嘅司机大佬？ 好、啊，多谢晒李先生嘅电话， 唔该晒李先生， 听埋彭先生先，彭生你好。 好彭生， 啊你好， 你好，请讲， 请讲。 我就冇乜特别嘅，我净系话头先我哋有商会会长啊， 系啊，黄宝强， 佢讲嘅嘢基本上同个实质系有分别。 有咩分别啊？解解都会俾我哋听下。 我就82蚊气， 嗯， 一间车， 嗯， 咁樣政府我當即係我而家我唔好理佢補貼幾多先，我淨係當佢補貼一半， 嗯， 係嘛？就而家補貼咗$60啦，但係我而家因為做唔到生意， 嗯， 因為做唔到生意，咁我都入唔到$120氣，咁就唔係補貼到我$60噶啦。我做得$60，入得$60氣，政府就只係補貼咗我$30啫嘛，啱唔啱？ 嗯。嗯 咁而家嗰個水平咧，而家係講緊一公升氣減$1， 就係用一個正常水平，即係我唔用個零丁數，正常個數。如果我做正常一間車$120氣，咁你$1，即係而家係$2.幾啊，當佢$3計啊，咁冇33% 啦，係咪？ 嗯， 啱唔啱？ 係。 但係最主要而家我哋係入。老闆嘅乜嘢，因為冇生意做啊， 所以大家都唔想入太多氣啦，即係唔係為 冇 需要啊，冇需要用咁多係咪？ 咁你哋唔係33% 其實啦，可能我入得$70氣，33% 咪$22.幾咯。 明白， 又再少啲咯，即 係係啊，按比例減噶嘛。 我出嗰條數同埋我哋嗰個商會會長嗰條數，基本上係同政府講嘅啫嘛，廢嘅。 咁你自己有咩期望啊？對於政府有咩可以幫到你哋啊？ 我覺得對呢個政府都冇乜期望啦。 嗯 ，OK， 好啊，多谢晒彭先生的电话吓， 唔该晒彭生。咁啊，三位我谂好明显啦，大家听得出系司机大佬，系嘛，都系讲紧即系用我用嘅讲法啦，唔好介意。陆宇光仔，商会主席不代表我们咁样。 我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人人都想有个安乐窝。 买一手楼有咩特别嘢要注意呢？ 睇啱地点、大细，然后俾钱咪搞掂啦。 冇咁简单。想知多啲买一手住宅物业嘅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三嘅手下流程全新环节《买一手楼高人指路》。除咗得到买一手楼嘅资讯，仲有游戏玩，有机会攞到丰富嘅奖品嘅。 买一手楼高人指路，香港电台第一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联合制作。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东涌金色。我哋咧搭地铁都经常去到东涌噶啦。咪自宋朝开始咧，东涌已经有人居住噶咯噃，以捕鱼同务农为生。咁啊，讲呢个题目咧，有丁新炮同埋伍富邦主持咧，系岑日飞同刘天赐。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麦索里尼，一个残暴不仁的独裁者，亦是世上首位法西斯领袖。他以暴力夺权的手段成为纳粹党称霸德国的蓝本，就连希特拉都封他做偶像，日后更成为亲密战友。究竟希特拉和这位惺惺相惜的老朋友又能否同生死共患难呢？而坏事做尽的麦索里尼为什么仍然受人尊敬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家乐喺度啊。咁讲紧嘅就系咧，系刚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系推出第三轮嘅纾困措施，咁就针对住咧系运输业嘅。咁亦都讲到话咧，系一啲嘅，譬如话系商用车咁样啦，石油气嘅话咧，每公升咧就系减$1，咁由政府代资。咁而绿色专线小巴啦、专营巴士、电车公司等等咧，就实报实销1/3嘅燃料或者电费补贴，非专营巴。巴士、商用车同埋船咧，就一次过咧$5,000津贴，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张汉华你好， 好啊，陆宇光你好， 系张汉先生你好， 仲有陈家乐喺度啊。咁啊，想问一下你今次嘅措施对你哋啊小巴界又受惠系几多咧？ 我哋觉得咧就今次嘅措施都非常之好嘅。因為佢今次減嘅幅度啲，我哋可以接受得到嘅，接近差唔多1/3嘅嗰個價，我哋都好歡迎嘅。 嗯，你哋屬於係咪綠色專線小巴裏邊？ 我哋係屬於紅色小巴嘅咁樣，因為好啲小巴司機多數係自雇嘅，租架車翻嚟嘅，咁要政府今次包括埋紅色小巴，對個紅色小巴係幫助好大嘅。 嗯。咁你哋就受惠於係咪燃料嘅補貼啊，還是其他嘅補貼？ 燃料補貼，佢而家話石油氣咧就話 即減一蚊，即係喺油站喺、油站嗰度就即減一蚊俾你，跟住政府同油站計數咁、樣咯嚇。 嗯，刚才的士界就讲到话咧，佢哋因为可能呢一期嘅生意都冇咁多啦，咁所以佢哋实际嘅用量咧都冇咁多，所以结果咧其实佢哋用唔着咧，即系入晒成缸气啊，咁变咗佢嘅补贴咧可能就唔系真系好多啫。你哋有冇咁情况咧？ 小巴咧，因为嗰个动力系engine 系大，马力大啲嘅，所以佢入油系比的士多啲嘅咁样啦。咁樣， 咁又計計數啊，好嘛？即係張生，不如講下小巴方面嚇，如果一日嚟講，呢個燃油補貼可以補貼到你哋幾多咧？ 我依咁計法咧，早間大概慳到六七十蚊到啦，夜間大概慳到八九十蚊到啦，咁樣係。 咁而本身嗰、那個燃油嘅開支其實係幾多噶？總共？ 例如早間咁樣，早間同早間係入又係二三百蚊石油氣到啦，如果減一蚊，佢哋慳到即係減咗六七十蚊，即係接近即係慳翻即係二百萬到，都慳到一個月都慳翻千零蚊啦，都幾好嘅都啊。 講下你哋近排嘅生意嘅情況啊，即係有冇話因為經濟同埋即係近排嘅社會事件令你生意有影響咧？ 會啊，因為今次嘅反逃犯條例咧就。咁咧就嗰好多地區因為受咗嗰、那個即係、就是、風路影響啊，特別係嗰個港島方面咧，即係灣仔啊、銅鑼灣啊、中環嗰邊咧，我哋啲車大部分咧都受影響噶，好似灣仔啊、洛克道啊、蓋觀塘啊、青山道啊，即係經常封路咧，即係嗰啲以前即係嗰種站道咧就跟住封咗，跟啲冇食。根本就啲車入唔到個總站，冇辦法營業。九龍方面都有旺角面，我影響到好犀利嘅都啊。 會唔會話即係生意嚟講係影響咗幾多成 咧？我估計嘅都有成四至五成嘅，都好犀利啦都啊。因為夜後咧，夜後嗰個乘客少啊，因為受咗影響，好多人冇去夜街啊，尤其。咁變咗嗰啲市面上嗰、那個，尤其油尖旺啊、銅鑼灣對面海嗰邊咧，即係嗰個馬路路人都好少啊，所以乘客減少咗好犀利咯。 張生呢個嘅措施咧，就係為期係半年啦，即係我諗你都知道啦，政府應該同你哋講咗啦，係咪？或者一定程度上都回應過，可能大家曾經同佢哋開會傾過嘅某啲訴求，係咪？咁呢個半年係有冇一個諗法，就係半年之後再檢討？可能如果係未夠嘅，再加碼，有冇啲咁嘅討論啊？ 冇討論，因為呢件嘢係我哋大概八月嗰時間咧，就要求立法會嚟志明議員幫佢去信啊陳凡，要求佢咁即係減輕我哋個負擔，受呢、這個這個條例影響嗰啲，咁變咗嚟講，佢啊可能今次政府都接受我哋意見啦，所以係減啦。咁我如果六個以後，如果情形冇改變，我哋希望繼續延長咯。 好啊，好多谢晒啊，张汉华吓，张汉华就系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嘅主席嚟噶。陈家乐刚才同小巴同埋的士都听过啦， 系啦，有啲司机大佬啦， 系啦，有啲协会嘅，即系都欢迎今次嘅措施吓。 我谂从一个即系政策嗰个过程当中，有啲不同嘅界别向政府系提出诉求咧，而政府有回应咧，都好难想象佢哋唔会多谢政府一声嘅。咁我都好明嘅，点解刚才两位嘅所谓总会或者商会的代表主席都会多谢政府，因为事实上真的有求必应嘛，是吧？或者这样说，但同时之间呢，似乎作为一个财政司司长或者一个政府的角度去看，既然那个大的环境是刚才七点钟新闻之前我说的，就是全球经济下行嘛，就不是只是香港独有的现象。你可以说香港有些情况就是可能少了旅客，或者实际市面是比以往剩了很多，所以就雪上加霜了。所以我们要更加大力有些的就是针对的措施呢，去帮某几个的行业，特别可能跟政府是有谈过有争取过的，就去回应。但是整体来讲都是讲一个宏观的整体经济的规模，是不是？还有它经济的发展的空间等等。这一方面呢，老老实实就不是可以透过这些一次过或者六个月的一些舒缓的措施呢 減下油費啊，即係成本控制下，幫你調價成本開支咧，就會改善得到嘅。你可以想象，雷雨光如果個市真係靜到咁嘅，水靜鵝飛嘅，咁你再減幾多咧？咁大家都唔需要翻工或者唔需要開工噶啦，係咪？咁如果喺嗰個消費嗰個角度係冇一個嘅刺激嘅誘因喺度嘅話咧，條街依然係咁靜，冇乜人係等的士或者小巴嘅時候。咁你真係長貧難顧嘅喎，去到嗰個位真係冇得搞嘅咯喎。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啲嘅今日公布嘅一系列嘅措施咧，大家都要喺翻呢一個大嘅脈絡當中去諗一諗，就唔好俾嗰個即係哇一百幾多億啊，或者又有第三輪啊咁諸如此類咧，就叫做感覺咗良好咗少少啊。呢個唔係真係可以幫到好大嘅忙嘅啫，其實。 不過其實第三輪嗰個措施咧，其實早兩日已經開始期望嘅啦，因為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星期日嗰個網誌已經講到話。研究緊第三輪嘅舒緩措施，不過佢講到即係更加多嘅行業啊，包括係運輸、物流、旅遊、零售同餐飲等等行業受到打擊，希望咧可以推出措施咧嚟到減輕相關行業面對嘅壓力。而今朝咧就係張建宗咧以處理行政長官嘅身份咧，亦都講過話咧係財政司司長今日就提出措施咧，就會針對一啲嘅餐飲、零售、物流同旅遊業等等。去到咧推出一啲措施，不過咧今次見到嗰個嘅措施嘅實際嘅內容咧，就係主要針對運輸業啦，咁同埋啲政府產業下嘅租户。咁至於咧旅遊業方面咧，就要再傾啦。同埋咧呢個嘅餐飲啊、零售方面，可能咧都受住好多即係租金敏感嘅一啲行業咧，亦都冇見到咧就係有實際嘅措施出現。咁睇嚟都可能呢啲嘅行業。要再睇睇，再等等先得。 系咪即系要睇睇嗰个即系讨价还价过程，可以再有几多调价嘅空间咧？咁呢个系必然嘅，呢个冇乜秘密噶啦，一定同政府讲数系要咁讲噶啦嘛，系咪先？不过即系始终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作为一个纳税人嚟讲咧，依然系一个大嘅问题啦。就系如果个市面系咁多嘅堵路。或者一個政治或者管治引發嘅一個危機，係咪真係靠呢啲方法可以幫到件事呢？我覺得唔會咯。 咁就要講下點樣去即係平息嗰個嘅事件，呢個咧又回歸翻政治問題。 走唔開嘅政治問題，必須政治解決噶嘛。 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太喺度。陳太， 陳太你好，請講。 你好，請講 下。係啊，你講 你話， 我 想講下咧，因為新一輪施政措施咧，即係有即係運輸啊、地市啊有受惠。咁我先生系就系揸得啲即系都系搵食车嚟嘅，即系主要系做负责运货嘅。 嗯， 但系因为而家咧，因为我公司系做会展噶嘛，咁咪变到而家会展咧冇展览，同埋咁啊变咗我老公啊变上而家等于失业咁咯。 嗯 咁啊系啊，咁你手停口停噶嘛。 嗯， 同埋你咁我觉得如果即系新一轮施政报告咧，真系可以有可以即係為市民啦，即係話有補貼啊。頭先前日聽聞講係話的士受惠比較多咁啊，揾食啊嘛。但係咁我哋運輸嗰啲都係屬於揾食噶嘛，係咪啊？咁我覺得咧如果真係呢個施政報告可以係推出咧，我哋覺得我哋都可以受惠嘅。所以我都好贊成呢、這個。咁我咁你即 係 有得保 持 好過 冇 咧， 係 嘛？ 明白，好啊，多謝陳太。 所以我都幾贊成呢個施政報告。 今日推出嘅係財政司司長嘅紓困措施，施政報告就上個禮拜就 今日嚟個紓困措施啊嘛。 係，好啊。 係啊，所以我聽完我都覺得多少有得保持咯。 Okay, 多謝陳太啊，聽多位聽眾先，有余先生喺度。 余生你好， 係 你好， 到啊嚇， 係啊，請講啊，余生。 因为我觉得佢话的士嗰度咧纾困咧加嗰度真系冇咩意思咯，同埋有好多佢俾咗出边好多优惠啊，好似住屋啊、综援啊，啲嘢又已经有，即系攞完一样又一样，佢又走去揸的士又有优惠，点解政府唔可以正正经经还富于民，每人派翻啲钱？因为应该有嗰啲。就有咯，你認為唔需要攞嘅，你咪唔好攞咯。 咁啊，上個禮拜施政報告都有一啲即係現金津貼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噶咯。 喂，有好多好似我啲兩公婆辛辛苦苦捱咗層樓出嚟，就走去兼職做下的士，乜嘢著數都冇。咁啊，反為咧，人哋賣咗樓輸曬錢，攞咗公屋居屋公屋咁樣住完，就呢度係有錢分，嗰度有錢攞。攞完之後咧， 明白，余生即係提出， 之後咧 又可以呢样又可以揸的士， okay, 又可以呢样又着数，嗰样攞着数。 明白，余生咧就先见到有啲嘅现象啦，多谢你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台湾当局就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处理手法出现转变，在台湾陆委会下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已透过既有管道致函并且致电特区政府，将派员前往香港接收港方证据，并且押解疑犯陈同佳在明日于香港出狱之后到台湾接受审判。副主委邱垂正表示，昨日陆委会已经要求双方相关部门能够讨论如何建立司法互助机制以及有效处理案件。他又提到陆委会的原则，表示当局会透过正式司法互助方法处理案件，并没有拒收问题，又说政府从未放弃司法管辖权，绝不卸责，明言案件香港不办，台湾来办。台湾当局较早前表示拒绝陈同佳入境投案。上诉庭裁定警察队援助级协会申请临时禁制令的上诉得席，并且颁下临时禁制令，禁止选举登记主任按规例向公众或者区议会候选人披露包括姓名和住址的选民个人资料及正式选民登记册，以防警员及其家人被起底，但合资格的区议会候选人就能够继续查阅选民登记册的资料，直至今次司法复核案审讯完结。判詞指出，網上已經有人大量披露警員資料，本港不應該容忍惡意起底，法庭認為要透過預防措施暫時禁制公眾查閱資料，相信不會影響區議會選舉的公平和公開程度。在刚过去的周日九龙大游行，警方水炮车向尖沙咀清真寺发射蓝色水，包括印度协会前主席毛汉等人在清真寺外被射中，他下午到投诉警察报案中心正式投诉，又谴责警方当日在没有合理原因之下使用水炮车伤及无辜市民。毛汉表示，先后接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来电道歉，认为道歉有诚意并且会接纳，但他不同意警方声称发射蓝色水是为了驱散示威者，强调当日清真寺门外并没有示威者或者警方所指的暴徒，只有普通市民，但水炮车刻意在清真寺门外停低并且两度发射蓝色水。他希望警方发新闻稿澄清当时门口并没有示威者。政府公布新一轮纾困措施，建议向运输业界提供六个月的燃料补贴，61,000名的士及红色小巴司机入石油气的时候每公升石油气可获宽免1元，而绿色小巴、专营巴士和电车就建议采用实报实销方式，津贴1/3燃料和电力费用。至于非专营巴士、商营车辆和商务船，当局会提供一次过5,000元津贴，当局又会为商用船提供一次过的检验费补贴，亦会扩大早前公布的政府辖下场所的租金宽免范围。今轮纾困措施涉及开支20亿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长沙环道方向美孚，近住大南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就系长沙环道方向美孚，近住大南西街对开快线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德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返去九龙城汇旋处。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好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就是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好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尖沙咀一带咧，包括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咧一段亦都系塞嘅。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塞。另外啦，九龙公园径同埋广东道咧去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系挤塞。咁最后提多次大家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提早喺今晚十点结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哇 ，Vicky， 你今个星期健康速度教人练旋风腿啊！ 哎呀，唔系旋风腿啊，系旋风球啊！ 哎呀，咪又系旋风，咁有咩分别啫？ 想知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嘅健康速度，我 Vicky 同旋风球教练佳 Sir 教大家点玩呢一种新兴运动，记住听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陈家乐喺度啦。嗱，陈家乐你就喺大学嗰度教书啦。 系， 不如我哋呢一节时间咧讲下大学之道啊。究竟咁而家呢个嘅反修例嘅风波吓，即系沸沸扬扬之际咧，咁究竟大学以至大学校长应该喺呢个修例风波里面担当啲乜嘢角色咧？咁而今次咧就系中大嘅校长段崇智喺同学会面完之后咧，发咗一封嘅公开信。咁公开信嘅内容，大家又觉得系咪？合適咧嚇，不如我哋都仔細啲講少少，究竟發生咗咩事先 啦。好啊，講下背景先。 係啦，咁就係咧近期嘅一啲修例風波裏面，示威入邊咧都好多係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嘅身影啦。咁所以咧，其實唔同嘅院校咧都有好多學生咧，就係喺個運動中、示威中被捕啦、受傷啦等等。咁以至咧佢哋就轉向咧，就係向佢哋嘅大學校長去到要求對話啦，要求咧校長係企喺佢哋嘅邊，去到譴責咧警方方面咧使用過分嘅武力同埋为他们所受的一些遭遇去到讨回公道。那这件事件就是发生在不同的院校，以至到其中一间就是中大。那中大就在10月10号就是校长段崇智和学生和校友就是会面了是接近四个钟。那本身那个的会面的时间都不够，还要加长。 要加时。 明明都走了，结果都是很多的同学要求，是啦，他结果就回转头，就再同一些学生闭门就再会面。那于是就之后 后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啦，咁就喺十月嘅17号啦。咁啊，校长段崇智咧就发咗佢封嘅公开信，咁内容咧就系讲翻咧，就系佢同学生会面嘅内容，同埋佢得悉嘅事。 嗯， 讲紧嘅就话咧，系佢呢段时间咧就系联络咗系超过30名嘅同学，咁就话咧系听得到咧一啲嘅被捕嘅学生喺被捕之后遇到嘅遭遇，包括咧就系有啲嘅学生就话被捕之后要求同律师同家人联络，但系咧唔成功。结果咧就系被捕之后咧几小时，甚至咧系78个小时咧，先至能够打到电话，以及咧就系有啲嘅学生咧就喺冇律师之下咧系陪同之下系录口供。另外咧亦都有啲学生话咧喺扣留嘅期间咧系警员唔俾佢瞓觉或者系瞓低休息，亦都有啲学生讲到话咧佢自己有哮喘病噶，要等6个钟头先至能够睇到医生。有啲同学咧系头部受伤要就医嘅，结果咧10几个钟之后咧先至送去急症室。又有学生话咧系录口供或者扣留期间咧俾警员咧系掌掴，亦都有啲学生讲到话咧系有啲警员咧要求吓佢脱去所有嘅衣物去到搜身。咁咧系呢个段崇智嘅公开信里面咧就列出咗学生咧所提出嘅指控。学校咧所做嘅事系乜嘢咧？咁就话系联络咗一啲嘅义务律师啦，另外咧就系联络咗监警会啦，希望佢哋关注啲学生嘅个案啦。另外咧都系去信咗行政长官咧，就系要求系严正咁去跟进啦，系机制以外严正跟进，因为咧就话好多学生咧对于现有嘅机制咧都系唔信任。另外呢亦都讲到话对于一啲嘅警务人员呢使用涉嫌呢不当使用武力或者係违反人权呢，经查证之后呢认为应该予以谴责。呢封信呢就係、出咗之后呢，咁有好多嘅校友同埋坊间都有好多嘅评论啦。咁但係呢亦都引嚟呢一啲人嘅批评。先呢係呢个前行政长官亦都係政协嘅副主席梁振英呢，喺佢嘅社交媒体上面呢就係、有一个嘅回应，形容呢就係、问段崇智呢有冇入错行，认为呢封嘅公开信呢只係为佢个人解脱係有缩骨甩身之嫌，因为呢当中就係挑战段崇智嘅啲内容啦，就话因为段崇智讲到话呢希望大学呢可以借住佢嘅公信力同影响力呢让呢受影响嘅同学呢得到最公平嘅处理。梁振英呢就质疑呢咁样嘅讲法呢会唔会係因为咧，而家即系依家有一个独立嘅后续嘅审判同埋检控嘅机制同程序，质疑学校咁样讲系咪叫做干预独立嘅检控同审判呢？另外咧，梁振英都质疑咧，就系究竟呢啲学生嘅所讲嘅指控系咪咧，就系站得住脚咧？因为咧，就问段崇智有冇了解到学生被捕之前系做过啲乜嘢行为咧？吓？咁亦都讲到话系段崇智系想喺想政府喺机制以外跟进，咁梁振英就质疑究竟乜嘢叫做机制以外跟进咧？系咪中大比其他人更加平等呢？除咗梁振英之外咧，《人民日报》咧亦都有个评论咧，就系讲到呢件事啊，咁就亦都讲到话咧，段崇智嘅信咧系冇经过权威嘅调查同埋充分嘅了解。是不是能够拼凑出完整的事实呢？是不是体现出真正的客观公正，还是带着一些大偏的舆论进而去干预独立的检控和审判呢？当然有批评也有人支持校长的意见的。有些中大校友呢就是出了一封公开信的声明呢，就是支持段崇智的公开信。咁亦都讲到话咧，今次的公开信咧系判断谨慎，诉求公道，对学生的关爱咧系溢于人表。正正咧就系陷于呢个危机的香港里面咧，校长咧应该有的社会关怀同埋承担的学者同教者的表述。好啦，讲咗好多呢个故仔啦，陈家乐。你点样睇咧？即系今次 你仲未讲嗰啲校董会主席监， 稍后再讲啦。不如你讲下今次段崇智嗰个嘅处理方法先。 我谂系一个迟嚟嘅一个嘅唤醒啊！我哋喺我系中大人咧，我可以讲俾大家知，即系我哋基本上大学一年班就要去讨论，甚至乎去思考大学之道或者大学嘅理念。讲紧嘅就系大学可唔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嘅良知，大学点样可以做一个社会嘅良知，大学喺一啲嘅社会面对或者国家世界面对嘅种种嘅两难困难挑战当中，有冇一个嘅位置角色可以去 處理或者係嘗試幫手去處理一啲嘅即係問題、危機等等。嗱，講到好似好抽象咁，但係其實翻翻落嚟就係每一個大學裏邊嘅人，包括校長、包括教職員啦、包括學生都係啊，喺啲大是大非、喺啲艱難嘅時候，當良知需要出嚟嘅時候，大學可唔可以做一個先知嘅角色？可唔可以行前喺個即係社會當中推動社會嘅變革？去改變，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年輕人今時今日嗌嘅口號，譬如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好呼應翻嗰種嘅即係大學嘅精神啊，嗰、那個理念，即係做一個大學生，唔通入大學就係為咗將來就係、是學得一身嘅好武藝或者技能去俾呢個市場。去揾份工，然后咧就系、是、去贡献自己嘅劳动力或者脑汁，咁然后换嚟一个收入，咁然后就储钱结婚买楼，如此类推，如此等退休啦，咁样系咪仲有多啲嘢嘅咧？咁呢个就系到底大学作为一个服务站，呢、这个系前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嘅大学嘅理念嗰本书讲嘅。大学系乜服务站嚟嘅咧？净系训练学生就系服务人哋嘅咧？服务个市场又好，服务政府又好，还是大学都应该系？象牙塔寧靜之餘咧，喺呢啲咁重要嘅大是大非嘅大環境當中咧，係要挺身而出嘅，係要講個真理或者講個真相出嚟。咁啊，段校長，我相信佢終於都用咗好多時間，亦都學生亦都用咗好多耐性咧，方法咧係令到佢去多啲去了解啊，即係而家香港呢個情況。咁但係即係而家佢面對嘅咧就係人民日報啦，再加呢一個梁振英咧，所謂官字兩個口或者多把口嘅一個即係。四方八面嚟嘅一啲壓力，似乎就係話：喂，你應該做翻你嘅本分喎。甚至乎用啲字眼話佢想甩身啦，話佢想縮骨啦。呢個就係梁振英嗰個嘅即係回應。我覺得呢啲咧其實係好侮辱嘅，對校長嗰個即係做法嚟講。我作為一個中大人咧，亦都有去睇嗰個聯署，亦都有簽呢個聯署去支持即係段崇智校長咧。我覺得係嘅，校長應該咧就算唔係走到最前線參與任何非法嘅活動都好，你都應該去盡量接近嗰個場面去睇一睇，到底而家警方嗰啲眼耳口鼻嗰啲嘴臉，去睇一睇喺嗰個現場當中，當同學嗰個五大訴求到底有幾不合理，或者點樣可以以大學校長呢一個身位咧，去到為社會去盡一言。对政府进一言，而唔系好似梁振英或者人民日报嗰个讲法咁。你跟住行得噶啦。咁呢个绝对唔系我哋想见到一个大学校长应该有嘅风骨同埋表现。所以我觉得唔系缩骨，唔系甩身，系揾翻大学校长嘅风骨同埋良知。唔系净系呢一间，我希望所有校长都系。 但系今次嗰个事件，佢受到争议嘅地方系咧，啲学生去参与呢场运动咧。真係冇辦法去到排除其中有啲學生真係做咗一啲涉嫌違法嘅行為，而呢就之後呢先至遇到佢哋所講嘅即係可能係被警察不合理對待嘅呢啲遭遇。咁所以呢有啲人就問啦，即係究竟嗱，首先你而家得到嘅資訊都係只係從學生嗰邊嚟。當然啦，即係段崇智就話，即係都選擇相信學生所講嘅説話啦。咁、但係對於即係譬如佢究竟學生嘅行為係涉嫌違法呢個部分，其實有冇處理到咧？校長係咪應該即係叫做用佢嘅新職位，用佢嘅身份去為啲學生去到出聲，或者係所謂討回公道，係咪適當咧？ 適當係無可置疑。點解咧？即係梁振英或者人民日報嘅即係社會主義法制嘅思維就話，你要證明自己冇罪啊嘛，陸宇光。做咩我拉你啫？一定要你证明咗冇罪先。但系香港嘅普通法嘅传统就系无罪推定嘅，即系话你咪去告，你咪点样做咯？你俾人滥捕啊，即系过分地即系见人就拉嗰啲吓，系存在嘅。你拉咗2000多人咯，系咪先？系咪即系话所有呢2000多人都已经被认定一定有罪咧？一定有罪咧？咁当中有啲可能系做前线嘅医护救护员，系咪？咁佢哋都係被捕，亦都面對一啲嘅即係警方嘅武力，或者喺拘留期間面對嘅情況。佢講翻出嚟，何罪之有咧？你咁快就已經話哦，嗱，佢有佢講，但係你全部都有罪噶嘛？如果唔係拉你做乜咧？即係梁青同人民日報嗰個講法就係咁啊！即係如果你冇罪，我做咩要拉你？咁呢個咪就係大陸式嗰種思維咯。香港唔係，我相信有好幾間大學嘅校長呢一點咧，呢條底線一定要守得好清楚，都要講得好清楚，同埋將成件事你要真係去解因果咧，好啊， 唔該獨立調查委員會，唔係就係一次，淨係講六一二，係咁多環節，咁好幾個月以嚟嘅獨立調查委員會要睇好多嘅環節，咁你就尋真相，咁你就去揾真理，咁你要追求個社會嘅公義，咁呢亦都係校長應該可以去做，亦都要盡快做嘅一啲嘅地方咯。 嗯，咁而即係其實咧，校長又喺即係去叫做喺社會上面發聲，或者甚至對政府嘅施政作出影響嘅影響力又有幾大咧？因為其實、即係五大訴求啊，已經社會個聲音非常之響啦。 冇錯， 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之前好多嘅民調亦都見到係好多嘅市民係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今次學生去到要求校長去到為佢哋發聲，首先有啲人已經覺得啊，其實點解去要去逼一啲嘅校長去到表態咧？即係佢哋有冇責任需要去到表態，係咪支持啲學生咧？第二就係、就算好啦，校長開聲啊，其實真係多一把聲，又有幾大影響力咧？ 任何一把聲都係重要嘅，即係念念不忘就必有回響嘅。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咁，林鄭月娥就推咗你，甚至乎當初話撤回呢一個條例，佢當初都係推我哋噶嘛。咁三個月後之後都做咗啦。咁所以有啲嘅道理係要講，有啲嘅堅持係要繼續堅持落去，而堅持落去嘅時候。校長是一個大人，或者咁講，如果相對大人和學生咁講，校長是大人，學生是學生，或者細個啲嘅年輕人，都要問一個問題：當成年人在呢個社會裏面有一定嘅地位身份嘅時候，選擇沉默，選擇係同權貴站在一線，就算唔係出嚟去出言恐嚇或者打壓都好，好似嗰啲校董會主席咁啊，可以懲罰學生嘅，佢嘅聲明話係咪先？又可以將佢取消學籍等等，而係選擇沉默都好。咁呢個社會咪就係將所有呢啲咁大嘅責任重擔擺曬一班年輕朋友身上。咁你做一個大學校長有咩意義咧？當你見到你個學生走出去嘅時候，你選擇沉默就係做咗幫兇咯。 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对呢个话题有意见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电话旁边咧就有支持段崇智校长公开信嘅声明嘅发起人啦，杨正贤。杨正贤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杨正贤，请 你讲下点即系你系呢、个支持校长嘅发起人啦。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行动咧？ 咁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校友呢今次我哋去发起呢一个声明，其实係想强调一件事，就係呢一个段校长係做咗一件正確嘅事。咁当然你话啊，其实有咁多嘅市民好似头先所讲已经发咗声啦，甚至乎有 88% 嘅市民都支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时候，点解校长呢一把声音咁重要呢？其实我哋係觉得即係好似校长呢啲社会精英啦，社会贤达啦，佢亦都系一个大学里面即係最高层嗰位。其实如果佢能够去捍卫返呢一个言论自由，并且去讲出即係其实大部分市民所想嘅东西嘅时候呢，係可以捍卫到呢一个言论自由。因为即係呢一间大学里面啊，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嘅 staff， 普通一个学生，当你去讲出真相或者系讲一啲而家好似政府系我哋唔想讲嘅东西嘅时候，其实承受嘅压力系好大。咁但係如果即係校长佢作为一个社会贤达都出声嘅时候，其实系可以捍卫到即係一个普通人嘅言论自由。咁我哋都觉得就系、是校长呢一个嘅，即佢去听完呢一个学生所讲啦，并且系同多过30个学生去有一个详细嘅交谈，去了解佢哋喺呢一个警署或者被捕期间受虐嘅情况而发声，呢一个嘅举动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欣赏同埋支持。因为校长并不是系作出一个政治声明啊，而系佢其实只是想呼吁这个社会去做一个很基本很正確的事，就是找出真相。但是他现在很明显地就是受了很大压力啦，就是国家领导人这个梁振英都要 发炮去批评他啦，这个大学的校董会亦都是8个校董会亦都是发声明去批评他啦。我觉得就是中大人同埋校长呢，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站在一起去捍卫返个真相咯。 關於嗰個論調就係話咧，其實即係譬如呢啲嘅學生覺得自己受到一啲不合理嘅對待，就可以去呢個現行嘅一啲機制去到投訴處理啦。點解需要一個校長即係以佢大學嘅一個公信力啦，去影響力啦，去到為啲學生去到發聲處理咧？咁梁振英以至到其他嘅輿論都認為咧係叫做干預一啲嘅獨立嘅檢控同司法，你點睇咧？ 因為正正就係因為現行嘅機制係唔可行，係唔能夠為我哋去揾出呢個真相。其實呢一個監警會係冇辦法去傳召到呢一個證人啦，佢哋都甚至乎呢一個政府委派嘅外國專家其實都講監警會而家其實基本上係冇乜可能係可以做到一個全面嘅調查。正正係因為現行嘅調查唔能夠去揾出呢個真相，所以一啲普通嘅同學或者市民先至想呢一個校長去幫佢哋發聲。而大學其實係一個尋真理嘅地方嚟嘅，唔係就係打各打五十大板，大家展述咗呢一個觀點就可以，而係校長而家佢要求有呢一個獨立嘅調查，校長去收集一啲嘅證據去講翻出嚟，正正就係做緊大學應有嘅一個 mission 咯。 呢、這个重要嘅杨正贤，我谂啊陆宇光都知嘅，即系同学信校长，同佢讲真心话，话俾佢知咩情况，佢哋经历过嘅，即系第一眼嘅第一身嘅报告，话俾校长知，校长听咗记住去跟进。咁其实系好重要嘅一个过程嚟嘅，对成个社会，你话要咩修补撕裂，你又话要寻找真相，你又要止乱制暴，就要经过一个咁嘅过程啊嘛。咁即系校长已经同学生有对话咯。咁你个林郑搞个对话办，咁你搞咗场喺伊利沙伯体育馆之后就冇咗后续。咁你见到边个系真，边一个系冇咁真或者假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噶嘛。 杨正贤，我想同你倾下咧，段崇士喺处理学生要求对话嘅手法啊，因为都见到其实佢同学生系见过几次嘅，有几次嘅会面嘅。咁终于咧就喺10月10号嗰个嘅会面咧，作出一个都几有啲人形容啦，都有一个转捩点啊，对佢嚟讲，因为佢就个会面时间长咗啦，咁兼且就承诺系作出一个咁样嘅公开信声明。你点样睇呢个段崇智嘅处理？ 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互动是令到有一个即突破出现啦，因为在早嗰几次的对话里面呢，多数都是即同学有一个意见，跟住然之后听咗几个同学之后，跟住校长就做一个回应啦。咁但是在最近嗰一次，亦都是促成咗即呢一个段崇智呢一个声明的嗰一次嘅对话里面，其实是学生是真係同佢坐埋一齐，然之后有一个即好深入嘅对话，并且其实学生同埋校友呢，其实都系非常之真诚咁样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促成咗即我咁系段校长对于学生有所改观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非常之良性嘅互动嚟嘅，我亦都好希望其他嘅大学其实都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可以俾呢一个同学去抒发佢哋压抑咗4个月嘅情绪。你都见到其实嗰日有好多学生系喊到崩溃。我觉得即我作为一个校友睇住嘅时候，其实都系不断咁喊，就系因为我都好即系身同感受，是觉得那种没办法去找到公义。而校长在你面前，他好像是为一个地位比较高，唯一一个可以申诉的对象。咁我諗校長亦都好明白佢而家呢一個位置，就係佢見到社會上面現行嘅機制，警察又好，監警會又好，政府又好，佢俾唔到一個公義，俾唔到一個說法呢個同學，所以佢就要站出嚟去講翻一個教者應有嘅說話咯。 OK， 好多謝曬楊正賢啦， 多謝曬， 多謝曬你，楊正賢咧就係中大人支持段崇智校長公開信聲明嘅發起人嚟噶。陳家樂啊，咁啊，關於呢個嘅大學嘅處理方法咧，咁其實咧都有見到，頭先都有提過，不過未仔細講，就係八大校董會嘅主席咧都發出一個聯合公告。咁其實我諗佢重點咧就係第一句啦，咁就係話講到話大學咧不是尋求政治議題解決方案嘅戰場，不應捲入某啲支持某啲特定政治立場嘅漩渦。咁頭先講咗好多關於大學嘅處理啊，大學校長嘅回應、公開信等等。 校董会的主席就认为大学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解决 方案。请问仲大学校董会的主席多少有几多少政协啊？甚至乎校长可能是人大啊？咁即系或者即系曾经当过或者甚至乎现任嗰啲咧？请问系咪先？或者大学嘅校监咁可能都有好多呢啲嘅身份啦。即系校监就即系林郑月娥啦，系咪啊？咁所以你点可以斩脚趾避沙虫？政治不要掂，不要傾，不要講，不要解決，那就真的縮骨，對不起，那才叫甩身。我們大學有空間，更加需要有胸襟。那我都想寄予中大的師弟妹，就是有些意見，即使是可能是國內學生講的時候，都給他機會他講出來先，不要制止阻 礙。你覺得今次段崇智的表態會對大專學界來說造成什麼影響？ 第一，我相信是一個示範作用，也是一個鼓舞來的。即中大有一個很漂亮的傳統叫吐露夜話，即已經發生了，是不是跟校長的吐露講的夜話，我相信其他大學的校長都應該以這個作為一個的榜樣，去到盡快同學生咧真情對話，然後同學生一齊咧係爭取社會嘅公義，咁樣先至俾世界見到香港嘅大學係真正擁有不論係學術自主、院校自主同埋呢個學術自由咧，都係為呢個社會嘅改革，為一個國家嘅即係其他各方面需要處理嘅問題咧，都盡翻一分力，千祈唔好歸縮。 好，今日節目時間夠啦，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